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，第131集。权威机构国民鉴定支持胡佳佳算什么呢？警方证据支持怡然文化公司啊，这个可比官方还要官方，什么鉴定机构又怎么样？于是原本一面倒的风向瞬间出现变化，左然粉丝重新活跃起来。 我一直都相信你， 如果一切都是胡佳佳自导自演， 我的妈哎， 胡佳佳改名叫胡咧咧吧。与此同时，六国战记票房开始爬升，当天中午12点，左然又放出了第二个有力证据，专业机构从他电脑提取出了创作过程。在这个年代，人人都用电脑打字，但是虽然文件早就被一遍一遍的覆盖，专家却还是有办法找回某个时间点的文件，并且根据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梳理文件形成过程。机构认定六国战记初步提纲早在2018年的下半年便存在了，而后经过完善，一步一步变成电影中的样子。怡然文化公司再次转发，左然先生公布六国战记全部创作过程，希望胡佳佳女士也能展示人设大纲细节的形成过程。热评第一是个粉头写的，历史与未来都属于正义，历史与未来都属于正义是万里龙沙中的台词，代表编剧左然导演的处事观，意为也许当下真相蒙尘，但是历史未来总会给人一个公道。此外还有第三个证据来自警方，只是警方没有公布。在确认胡佳佳那天从来没有进出过邮局后，左然还有警方连夜飞往深圳腾讯总部，还有杭州阿里总部，查阅了胡佳佳全部的微信记录，还有购物记录，微信 ID 是他电话，但胡佳佳十分小心，没有留下任何的把柄，整个行程空手而归。但是在淘宝购物时，胡佳佳疏忽了，他没有用出租屋的地址接收包裹，但是他曾经有一次忘记切换了账号，就用自己 ID 与店家交谈了。于是警方发现胡佳佳在一个月前曾经询问某个销售办公用品的店家，有放了一年以上的 A4 打印纸吗？有放了一年以上的 A4 打印纸吗？这话十分蹊跷，胡佳佳要这个干什么呢？结合一个月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任何人都可以猜测，胡佳佳那文件形成时间也许只是伪造，他用放了一年以上的 A4 纸通过了纸张检测，那么是不是有方法也能通过笔画检测呢？在左然看来，即使胡佳佳有办法通过笔画检测，他也是心虚的，不敢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摆出来，因为假的就是假的，没有办法变成真的，造假很难面面俱到，未必可以通过鉴定机构专家重重考验，总会露出马脚，功亏一篑。至于为何胡佳佳对天书鉴定胸有成竹，可能还是因为事先已经买通这家民间的鉴定机构。有些民间机构喜欢收钱造假，为了大把的金银一再降低底线，这并不难操作，只要他把十个证人飞机起落时间安排一下，便能让证人们自动讲出就近鉴定这样的话，胡佳佳只需要事先搬到附近就好。上映的第三天，票房攀升至8000万，左然粉丝陆续回来，也有很多何秀义的粉丝表示 终于可以支持依依了，哭。 此前虽然也有何秀义的粉丝认为左然的事与何秀义没有关系，不应让何秀义无辜受到牵连，我是去支持何秀义，不是去支持左然，但大部分路人粉却没有因此走进影院。石榴影城似乎感觉到了天晴，宣布将第四天也就是周六的排片率升至 23%。 不过因为这场大戏令人目不暇接，大多数的观众并未立刻反水，因此票房就只有8000万而已，前三天堪堪冲过1亿8000万。有人比较自以为是，不愿意承认被愚弄，于是坚持原先的观点，左然偷窃别人剧本。开玩笑，如果转而支持左然，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 再在微博掐胡佳佳，等于是在告诉朋友我是傻子，面子上是挂不住的，只能在内心中期望胡佳佳是正义的一方。更多的人则是茫然，觉得脑袋不够用了，反转反转反转，不知该相信谁，只能继续观望，暂不表明态度。然而周六一早，警方另外一个案件进展通报彻底帮了左然。胡佳佳寄信的樱花路邮政支局某位员工承认曾为信件加盖假戳，邮局不会每天的更换邮戳，邮戳上的日期数字都是可以赚的，每天开门营业时调到当天就好。而那位年过五十的员工是胡佳佳母亲的好友，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一个月前，好友到邮局找他，请他盖个将近一年前的邮戳，说他女儿与男朋友大吵一架，需要个证明那个时间女儿就在北京本市，还抱怨女儿男友疑神疑鬼。他也不疑有他，十分豪迈的盖了。铁证如山，左然粉丝终于将积郁于胸的闷气全部吐出去。路人们也无法继续袖手旁观，大多数人十分愧疚，走进影院二刷三刷支持左然。还有许多网友简直出离愤怒，为了抵制造谣诽谤这种风气，对古装戏并不感冒的也进了电影院中。他们当中不少联想到了自己家人朋友偶像被污蔑的过往，对于这种处心积虑的设局非常反感和恶心。要知道，如若对象不是左然，而是换了自己这种，胡佳佳就成功了。大批网友又是聪明起来，六国战记太好看了，我刚做十分钟就知道绝不是胡佳佳写的版，他要是有这本事，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下来都还没有混出个名堂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票房迅速地冲过了5亿、10亿、15亿、20亿，按照这个速度，万里龙沙和东望加起来恐怕也不及六国战记。而左然并没有被票房冲昏，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要做。面对负责案件的方警官，左然表示最早报警是因为他怀疑商业秘密泄露，那么胡佳佳的垮掉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，他希望能通过胡佳佳这个人梳理事件的真相。胡佳佳不知道厄运已经逼近，依然在微博上垂死挣扎的道，我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怎么回事，身为邮局员工为什么污蔑我。不过胡佳佳每条微博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每发一条就有几万几十万人骂的，滚出娱乐圈吧戏精，这么适合编剧怎么就不红呢，转行当演员吧能拿奥斯卡了呢。胡佳佳没有想到与后面的事比起来，这些并不算坏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